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纵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资源大省阿尔伯塔省。从10月1号开始，阿尔伯塔省上调了其最低小时工资，达到每小时15加元，也成为了加拿大第一个达到这个工资标准的省份。不过呢，消息公布之后，该省是喜忧参半，喜什么忧什么，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来做介绍。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南美洲的文明古国秘鲁。和中国情况相似，秘鲁也有大批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近20年来，秘鲁政府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海外流失文物的追讨工作，节目里我们一块来了解。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进入2018年的10月，加拿大的产油大省、资源大省阿尔伯塔省宣布，将成为该国第一个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的省份。最低小时工资的提高让加拿大社会喜忧参半。比如说，该省的总理切尔诺特就一直强烈维护阿尔伯塔省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呼吁为低薪员工争取公平的工资。但是代表着中小企业主利益的加拿大独立联合协会则对最低工资的提升表示的担忧，可谓是喜忧参半。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条新闻，来听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的介绍。 阿尔伯塔省成为加拿大的第一个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的省份。在阿尔伯塔省，省的执政党新民主党自从2015年上任以来，就承诺每年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在2015年的时候，阿尔伯塔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仅是每小时 10.20 加元。2016年的10月1日，阿省一下子涨了2加元，把最低时薪提高到 12.20 加元，接着在2017年的10月1日再提到每个小时 13.6 加元，最后就是今年的1月1日今天正式实施每个小时15加元的标准。根据阿尔伯塔省政府2018年的一个统计报告，这一增长意味着全省将有大约30万名员工从中受益，其中 62% 是妇女。阿尔伯塔省总理内切尔诺特一直在强烈维护阿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他呼吁要为低薪员工争取公平的工资。但是代表中小型企业的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则对最低时薪的提升表示担忧。上个星期四，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发布了9月份的企业报告，报告中把阿尔伯塔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列为9月份阿省中小企业信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在加拿大的平原三省中，另外两个省份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卡彻温省10月1日也提升了最低工资，但跟阿尔伯塔省的工资没法比。马尼托巴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涨了20加分，从每小时 11.10 涨到 11.35 加元。萨斯卡彻温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涨了10加分，从每小时 10.96 涨到了 11.06。 在安大略省，前自由党政府曾经承诺要把安大略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但进步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宣布将不履行前政府的承诺，将把最低工资保持在现在的每小时14加元，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安大略省在把时薪提到14加元的时候就已经引出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但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14加元的时薪 并没有阻止就业市场的增长。从2018年初到现在，安省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要增加14000个职位，这是自从2010年以来最大的就业增长。在阿尔伯达省成为加拿大的第一个实行15加元的省份后，魁北克省的工会组织立即再次敦促省政府以阿省为榜样，把魁省的最低工资也提高到15加元一个小时。魁北克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今年5月份提升到12加元一小时。魁北克省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丹尼尔·伯耶表示，每小时12加元的钱根本不够，在今天2018年在魁北克省没有人能够靠这样的薪水过上个体面的生活。他说，阿尔伯达省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希望魁北克省能够尽快实现每小时15加元的最低工资标准。魁北克省无工会员工保护联盟的发言人梅兰妮·格温也表示，我们对安大略省的退缩感到失望，由于魁北克省目前缺乏劳动力，提高最低工资将有助于促进魁省的经济发展。有人说，提升最低工资将对就业和通货膨胀产生戏剧性影响，这种说法过于夸大，我们的数据是非常不同的。魁北克省在10月1日举行省选，但最有可能赢得这次省选的两个政党都不打算马上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加元一小时，这让魁省的工会组织非常的懊恼。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国庆黄金周假期刚过，这次呢黄金周期间也有不少游客选择去日本作为目的地旅游。相信很多朋友在提前做功课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不少的网站呢会强烈推荐到日本东京的驻地市场一游，在那里呢来感受鱼市交易的活跃和火爆，还能用相当便宜的价格吃上非常棒的新活海鲜。驻地鱼市位于日本东京都的黄金地带，可以说是首都的核心圈里面了。面对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呢，在城市中心区保留这样一个大鱼市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日本东京都政府早在前五年就开始策划将鱼市迁往附近的丰州。今年的10月6号，有着日本厨房之称的驻地市场终于正式宣布停业了，83年的经营历史落下了帷幕。即便是在它停业之前，它的鱼市交易量依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全世界平均每5条鱼中有一条鱼便在驻地鱼市进行交易。好了，我们一起来听鱼市闭幕的消息。 现场人头攒动，喊价声此起彼伏，最终一尾重约162公斤的青森县产金枪鱼拔得头筹，拍出438.5万日元，约合26万5000元人民币的全场最高价。 今日まで無事に大変。 驻地市场停业后将整体搬迁到丰州，搬迁结束后将开始原市场的拆除作业，丰州市场将于本月11号正式开始开业。对于搬迁，市场的工作人员以及部分东京市民纷纷表达了心中的不舍。驻地市场于1935年开始营业，汇集约480种水产和约270种蔬果产品，每日吸引数万人前来采购。东京都2001年决定将驻地市场搬迁至位于东京湾附近的丰州市场，但因丰州市场污染问题等原因，搬迁计划多次延迟。 驻地市场的搬迁也可以用喜忧参半的情感来形容。喜的是呢，有了更现代化、更方便、场地规模也更加大的丰州市场来作为替代。然而忧的是，驻地呢，因为地处东京都的黄金地段，有着不可比的地段优势。同时呢，驻地早已经成为了海外人士对于日本鱼产品认可的一个大品牌。正因为优良的地段和方便的交通，使得驻地鱼市呢，几乎无所不有。 不过这个80多年的老鱼市要搬走了，鱼市搬容易，留下的东西可就不好清理了。那么这一次驻地鱼市的搬迁，除了旧有的这些店铺要拆除之外，还有一大隐患，就是老鼠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拆除作业展开之后，最使得周边居民担心的就是原本市场内外的老鼠该怎么来处置。这些老鼠未来呢，很可能会从鱼市逃出来，有可能就会往附近的银座地区跑。东京都政府已经持续展开了驻地市场的灭鼠工作，采取封杀方式就地扑杀，但是专家认为老鼠数量众多，恐怕呢会先往市场的北侧来进行移动。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针对驻地市场周边没有围墙的地方，已经用白铁皮墙封锁老鼠可能的移动线路。他们也陆续放置了捕鼠器，八月份据说抓到了739只，九月份抓到了333只。不过市场相关人士表示，因为很难统计出到底有多少老鼠，想扑杀全部的大概也是不可能。驻地市场呢，因为长期以来大量处理鱼货，每天有很多碎鱼肉，成为了老鼠源源不绝的食物。东京都政府曾经多次进行过清理，但是很难彻底灭绝。市场正式关闭之后呢，未来那些没有好吃的鱼可吃的老鼠，很可能会一起离开驻地，另寻落脚之处。市场的管理方也担心，如果老鼠要是躲进了搬迁的箱子里，会不会跟着一块儿就搬进了丰州的新市场呢？市场搬迁走了，带走了美味的鱼，留下的各种清理工作还有不少时间需要处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一起来关注英国玩具行业里的新趋势，那就是大小孩玩具。如今有很多玩具呢，似乎已经打破了年龄界限，比如全世界最成功的积木玩具 LEGO 就是从1岁到99岁都可以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呢，常会有些大朋友玩起小孩的玩具来乐不可支，童心未泯。那么在英国的整个玩具销售规模当中，平均每9英镑有1磅就是卖给了这种爱玩玩具的大小孩。而为大小孩们设计玩具呢，也成为了英国玩具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个消费趋势。好，下面我们就走进英国的玩具商店，来看看大小孩们都玩些什么。 根据英国市场调查机构 NPD 研究显示，去年英国的大小孩在玩具上的花费创历史新高，高达3.83亿英镑，约为5亿美元。大小孩购买的玩具涵括了拼图、乐高积木、汽车模型、玩偶等。罗伯·科密堪与合伙人于2015年开办了咖啡壶桌游，从最初的2名成员到如今拥有1500名注册会员。咖啡3.83亿英镑，约为5亿美元。大小孩购买的玩具涵括了拼图、乐高积木、汽车模型、玩偶等。罗伯·科密堪与合伙人于2015年开办了咖啡壶桌游，从最初的2名成员到如今拥有1500名注册会员。咖啡壶桌游为顾客提供食品和饮料，大小孩们可以与伙伴们在这里尽情享受跳棋、拼图等游戏。 Where the people that you can come to, you can play games face to face with somebody, have a chat, have a conversation, and really enjoy yourself. Because there's interaction, human interaction, and I think a lot of that's lost nowadays. Too much technology, and it's just too easy to be like, text a friend and say, yeah, I'm not coming out. 2017年，英国的玩具产业为34亿英镑，约为44.6亿美元。大小孩购买的玩具占了总额的11%。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支出同比增长了8%，接近4000万美元。从大小孩那里获利的不仅仅是玩具生产商，玩具商店也注意到，大小孩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消费力。 So earlier in the year we launched Harry Potter in the lower ground floor here in Regent Street. We know from the customers coming in there that Harry Potter appeals to a slightly older customer. 有业内分析师认为，大小孩玩具的畅销是因为成年人为了逃避如今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倾向于玩具所带来的更及时的快乐。正如玩具商店的宣传语所说，衰老无法抗拒，但成长可以选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南美的秘鲁。放眼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饱受侵略掠夺之苦，如今一些国家追讨流失文物的道路呢也不平坦。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秘鲁，来关注近年来秘鲁的文物追回情况。秘鲁是古代印加文化的发祥地，拥有马丘比丘古城遗址、库斯科城、昌昌古迹等文化遗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不过呢，也是有很多古物流失海外。就在今年的九月，秘鲁从德国的手中呢追回了一件已有1000年历史的黄金面具，在该国总统府展出之后，大大提振了国气，使得当地人呢认识了秘鲁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也感到了文物追讨之路的艰辛和成就。近20年来，秘鲁已经追回文物共计10000多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 经过20年的外交和司法努力，今年九月，秘鲁从德国追回一件距今1000年的黄金面具，它是秘鲁锡坎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追回后，黄金面具在总统府进行展示。 Recuperar esta pieza de nuestra cultura, de nuestros ancestros, ha sido tan importante que la propia ministra de Cultura.Tuvo que viajar hasta Alemania para ella misma traerla y poder nuevamente contar con ella. 秘鲁今年已经追回近1800件文物，最近10年来共追回近1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法交易被走私到美国、德国、瑞典等国家。在秘鲁文化部有一个十分隐蔽的地下室，记者是今年第一个被允许进入的外国媒体人员。这里存放着秘鲁的国家宝藏，他们都曾被盗窃、非法买卖，最后又几经波折被带回秘鲁。 我手边这件织物就是2017年秘鲁从瑞典追回的一件珍贵的藏品，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像这样的仓库啊，这里还有10个，一共收藏着将近20000多件秘鲁从世界各国追回的文物。 不过秘鲁追讨文物的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争议，甚至是文物所在国拒绝归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秘鲁会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应对，包括秘鲁官方出访进行谈判，博物馆之间商议文物租借合约等，以多种方式让文物回到秘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刚果。今年的10月5号，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刚果医生丹尼斯·穆克维格，与他同时获奖的还有伊斯兰国前被俘者纳迪亚·穆拉德，二人因努力终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同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两位在恐怖势力面前不畏缩的勇敢斗士，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介绍。 在诺贝尔奖得主宣布后，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 Days ago, the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condemned sexual violence as a weapon of war. 10年前，安理会一致谴责将性暴力用作一种战争武器。今天，诺贝尔委员会承认纳迪亚·穆拉德和丹尼斯·穆韦格医生作为和平的重要工具所做的努力。通过表彰这两位人类尊严的捍卫者，这一奖项同时也是在承认世界上无数的受害者，他们经常受到侮辱，被排除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并遭到遗忘，这也是颁给他们的奖项。让我们通过支持世界各地的性暴力受害者来表彰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Let us honor these new Nobel laureates by standing up for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everywhere. 2012年，当恐怖主义团体伊犁伊斯兰国侵占伊拉克北部雅兹迪人聚居的地区时，年仅19岁的穆拉德遭到绑架，并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遭受了性奴役。2016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任命穆拉德为首位人口贩运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他还曾荣获瓦茨拉夫·哈维尔创意异议人士奖和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Nadia Murad gave voice to unspeakable abuse in Iraq. 当伊犁伊斯兰国的暴力极端分子残酷地攻击雅兹迪人，特别是妇女和女孩时，纳迪亚·穆拉德为伊拉克发生的这些难以言状的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发声。自2016年担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亲善大使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支持人口贩运和性奴役的受害者，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他的强有力的宣传触动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并帮助联合国就他和许多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的罪行建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调查。 Has been a fearless champion for the rights of women caught up in armed conflict. 2016年9月，当联大第71届会议开幕之际，穆拉德向联大全体会议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 我今天要向你们传达来自世界上所有受害者和难民的信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作为领导者，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你们决定战争还是和平，你们决定给予希望还是造成痛苦，你们决定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像我这样的另一个女孩可以继续她的简单生活，或是被迫过着悲惨被奴役和强奸的生活。我们必须结束战争，把人性放在第一位。我们必须将那些犯有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绳之以法。像伊犁伊斯兰国和博克哈拉姆这样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我们现在必须除掉这些怪物。是的，现在，在冲突地区获得安全之前，我们不应该让遭受祸害的儿童和妇女吃闭门羹。我们必须与受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世界只应有一个边界，这就是人性的边界。如果斩首、囚禁妇女、强奸儿童和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都不能感动你们，那还有什么能够感动你们？生活不仅是为你和你的家人创造的，我们也想要生活，我们也有权利生活。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费多托夫也发表声明，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这一事业非常贴近联合国的工作。正如人们所知，联合国有一位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特别代表帕腾，他也在为此做出努力。我相信诺贝尔和平奖有助于结束将性暴力用作冲突中的武器的事业，我们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与穆拉德共同获奖的还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科医生穆伟格。穆伟格医生被媒体戏称为修补妇女的男人。穆伟格在刚果金的医院治疗了成千上万名强奸受害者，此前已经数次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名单，并荣获了许多声望很高的奖项。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穆伟格医生一直是那些在武装冲突中遭受强奸、剥削和其他可怕的虐待行为的妇女无所畏惧的支持者。 Despite regular threats to his life, he made the Panzi Hospital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尽管他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但穆伟格医生还是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潘兹医院成为躲避虐待行为的避风港。联合国支持着他的努力，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呼吁全世界关注战争期间对妇女犯下的令人震惊的罪行。作为一名熟练而敏感的外科医生，他不仅修复了破碎的身体，还恢复了尊严和希望。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很难想象比穆拉德和穆伟格更名副其实的获奖者。他说，纳迪亚和丹尼斯，当我说我向你们致敬时，我敢肯定我代表了所有的人权捍卫者。我们对你们的钦佩难以言表，你们为女性因性虐待而遭受的痛苦而奋斗，为之抗争，他们的尊严从而得到了恢复。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女性的权利，争取正义，争取少数群体的权利，争取每个人的权利。穆伟格医生曾就他从事的工作接受过联合国新闻的采访。 刚开始时，我们只限于进行医疗护理，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有些妇女在身体治愈后拒绝进食、拒绝喝水、拒绝生活，并且自杀。因此，我们很快就增添了心理支持。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一个女性身体健康，在心理上足够强大，并且在经济上能够自主时，她们就会要求伸张正义。因此，我认为要让社区承担责任，让人们明白，如果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我自己不改变，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都进行倡导。 好，听完了联合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